用不便啊。啊，那么这些境界我们如果不细细的去体会，你怎么能够觉察得到呢？那么我们晓得这个意思的，要紧的，我们自己要学。啊，学佛，这就像个佛。啊，以佛的心做自己的心，以菩萨的行持做自己的行持。啊，佛的心是觉而不迷。佛的思想见解是正而不邪，啊，佛的身心，佛的境界是清净无染。我们要学这个，啊，所以这个大目标大前提一定要把握到，啊，这个才谈得上修行。昨天我在中大也谈到这个问题，啊，有一个同学听了以后提出一个问题来，他说我们自己业障很重，烦恼习气很深，啊，我们知道这个方向，知道这个宗旨，我们要从哪里下手？啊，这个问题问得很好。那么你们在座的同学们，你们晓得不晓得应该从哪里下手？啊，所谓下手，楞严里面讲的最初方便呐，啊，就是最初入门呐，啊。要断烦恼，啊，要破我执，这是最初的方便。啊，烦恼就是见思烦恼，见思烦恼里面有一半是错误的见解，有一半是错误的思想。啊，见惑是错误的见解，属于所执障。啊，虽然它是烦恼障，啊，这个二障是分不开家的。啊，那么四惑的五条啊，完全是烦恼。我们学佛，如果这个见思烦恼天天在增长，那个麻烦就大了。啊，不管你修什么法门，除障而已呀。啊，除障，这就是正确。啊，无论你修什么法门，如果你是增长见思烦恼，那就是盲修瞎练，那就错了。啊，根本烦恼里面，啊，第一个是贪心，啊，主要是讲贪心的，不讲境界。 啊，第二个是嗔恚，啊，第三是愚痴，第四是贡高我慢，啊，第五是对于圣教怀疑。不相信啊圣贤人所说的话，啊，不相信圣贤人所讲的道理与方法，不能够接受。啊，这个五条是根本烦恼。我们想想，我们这个五条，啊，是一天比一天少呢，还是一天比一天增加？如果这个五条一天比一天增加，啊，我们这个贪心一天比一天重，啊，嗔恚心一天比一天重，脾气一天比一天大，这个事情麻烦了。啊，我们走的这个路子是迷惑颠倒的路，不是菩提道。啊，菩提是印度话，翻成中国是觉悟的意思，菩提道是觉悟之道啊。啊，那么我们今天不是走觉悟之道，我们走的相反的，是迷惑颠倒的道路。啊，走这个路子求菩提，那怎么会得到呢？啊，那是不可能的。啊，所以佛法的修学，特别是大乘菩萨法的修学，啊，你看在这法门的手段里面。第一个叫你布施，啊，布施是什么？就是放下，就舍弃，啊，放下什么？舍弃什么？放下你的贪心，舍掉你的贪心，啊，放下，舍掉啊，就贪嗔痴慢疑呀，把这个东西给舍掉啊。啊，为什么呢？这是障碍，障碍舍掉了之后了，没有障碍了，没有障碍所显现出来的就是真心，就是法身。啊，佛法的教学就如此而已啊！啊，诸佛菩萨修法培范教化众生也是如此而已。啊，所以佛菩萨没有法缘，给别人做增上缘，啊，无非是希望他自己自觉，啊，自悟、自修、自证。佛菩萨没有能力代替别人，啊，这个事情是自己的事情。啊，所以佛度无量无边众生，摄无众生，得灭度者，就是这个道理。啊，今天我们在此地度观世音菩萨圆通章。这一章里面就说明观世音菩萨啊修法垂范教化众生啊这些道理方法境界我们明了之后哦知道诸佛菩萨啊是如何推翻众生，我们自己应该要怎样去效法？啊，那么十四无畏到这个地方，啊，那么这也是一个段落，啊， 再看底下经文，说由我所得圆通本根，发妙二门，然后身心微妙含容周边法界。前面阿难尊者在请教释迦牟尼佛的时候曾经说啊，虽然这个听佛的这个讲解啊，虽然是明了啊，这个以六义王啊，晓得这个道理啊，就是一根还原啊，六根悬浮啊，前面说过这个意思，可是依然不晓得圆通根本的道理啊，也就是说啊，一根还原六根悬浮的所以然道理啊，还不清楚啊。那么这一段由观世音菩萨自己说出来啊，菩萨自己说啊，由我所得圆通本根啊，他所证的这个圆通本根呢，是从文性里头证的啊。前面说过，梵文文字性，性称无上道。啊，所以说圆通本根法妙二门。那么称之为本根，实在讲这个含义是双关的。啊，观世音菩萨六根当中啊，耳根最灵。啊，哪一根利呢？就用哪一根来修，容易成就。啊，眼根利的人则用眼根去修。啊，耳根利的人呢，我们用耳根来修。啊，那么这是一个意思。另外一个意思，我们娑婆世界的众生，大多数的人耳根利。哎，叫你看，你看不懂，哎，一听就懂了。啊，没看懂啊，就听懂了，可见这个耳根比眼根要灵。啊，所以后头文殊菩萨来拣选圆通啊，哎，他老人家说，此方真教体呀，清净在英文。啊，所以释迦牟尼佛在我们这个世界教化众生呢，就是以言语，啊，以音声为教体，以音声做佛事。啊，那个时候教学没有书本呐。啊，这个楞严会上就是一问一答了，没书本的。啊，我们是把当时这个问答记录下来才变成经典的。啊，在当时没有。啊，那么佛出现在我们中国周朝。啊，孔老夫子也是在那个时代。啊，比佛晚一些。孔老夫子教学的时候也没书本，啊，《论语》也是孔子啊去世之后，啊，他的这些弟子们所记录下来的，啊，过去听这个老师所讲的话，啊，凭着自己所这个记忆的，啊。把它 流传下来啊，这是称之为典籍啊。佛法呢也会如是啊，佛灭度之后啊才有经典的积极啊，可见的文殊菩萨所讲的这个话很有道理。假如我们这个世界人眼根最利的话，那么佛在当时就会写很多书了啊，供给大家看，那一看起就明了了吗？啊，以这个阅读为主了，就不以讲习为主了。啊，可是佛经你看看，一直演变到今天，啊，历代这个寺院丛林，天天呢讲经。啊，既有这么多大藏经了，你不就看，天天来讲，可见的还是耳根聪明，啊，还是耳根聪明，啊，因此这个本根里头含的意思，娑婆世界这些众生，六根当中啊，耳根最利，啊，我取耳根做本根。啊，证得圆通的根本，娑婆世界众生要想证得圆通啊，那个根本呢，还是得用耳根啊。所以他这个意思，双关的意思在，法妙二门呐、啊。那么这个妙啊，就菩萨来说，菩萨是从这一根而明心见性。要是拿念佛法门来讲呢，运用这个方法的得理一心不乱啊，运用这个方法，这个方法的修学前面已经详细跟诸位讲解过。啊，叫你用闻性闻身性，菩萨是这样修学的，而不是叫你用意识去分别外面的言说，不是叫你用第七识执着别人的这个议论，不是的啊，因为你用第六识、第七识啊，你用耳识就是分别执着，你用闻性，那就是闻的色性，闻的这个身性。这个里面没有分别之处啊，心是真常，是无生灭的本经，前面十番显见，虽然说的是见性啊，六根根性呢是一性啊，一性无二性啊，啊，见性如是，闻性又何尝不如是啊？所以我们要通达啊，要明白这个道理啊。此地末后这个三句啊，然后身心微妙。啊，这个身心，然后身心微妙含容周边法界，这个三句就是前面所讲的修法垂范教化众生随顺众生，个个不同，就是这个意思啊。所以是应化无方啊，身 是微妙含容啊。那么正如啊这位同学们所问的啊，那么我举也是经典里面古人举的这个比喻啊，千江有水一千江月啊，啊这个是周边含容啊，啊没有分也没有后啊，自自然然毫不勉强啊。那么这种感应在佛法里面所谓是一念相应一念佛，念念相应念念佛啊，智慧无尽，慈悲无尽啊，这个就是啊心的微妙含容啊，这个意思好懂啊，这个随类化很难懂啊，我们讲智慧慈悲无量无边啊，无有穷尽的好懂啊，那么这是讲心，智就是觉性，智则不迷呀 啊换一句话说，无有一法了不觉不但对现前一切诸法觉而不迷啊，过去一切诸法未来一切诸法啊，都能够做到觉而不迷啊，是这是觉心圆照啊，啊也是我们圆觉经里面讲的圆觉啊，圆满的觉照啊，这个心是佛心，这个心佛心就是觉心啊，佛心觉心诸位一定要晓得就是自己的心啊，自己的真心，这是我们要相信啊，真正能信得过没有疑惑了，我们自己与佛实在没有两样，圆满的决心是真的啊，起心论里面讲本有，本有的啊，迷心不觉是本无的啊，本来没有的。那么这个我在前面也举过很多例子啊，跟诸位说的啊，希望大家要体认啊，要认清自己本有觉性啊，我们这个觉性与十方三世诸佛无二无别，以这个觉性起修，这一生当中必定成佛啊，如果你违背了决心了，违背决心就是迷惑颠倒，迷惑颠倒才会有六道三途的果报啊，这个真是冤枉啊。我们的自信呢是周边的不但体周边相周边作用也周边啊，所以一报正报无不具足啊啊， 那么这个就是所谓啊周边法界的意思。啊，很可惜啊，就是这个意思啊，我们不容易理解。理解了呢，不容易相信；信了的人，哎，又不敢承担。可见的，这个事情是我们自己把自己也限住了。那我们今天。在菩提道当中最大的一个困惑，那就是所谓是一时之累的，你们想想对不对？啊，我要修行有没有福报，明天吃饭成问题了啊！我不去拼命赚钱，谁来养活我？啊，这个社会是个竞争的社会，我要不跟人家竞争，我在社会上就不能生存。啊，这是我们不明了决心。周边啊，不明了心量周边，不明了作用周边啊，啊，是在迷惑颠倒里面讨生活，这个生活苦啊。不知道啊，这是大用周边，这个大用周边刚才讲了，就是医报正报无不具足啊。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医报正报不是修来的啊，是信得了，是你本性觉性里头原来具足的，不是修的啊。啊，所以你们看看这个净土经典西方极乐世界啊，你们读读华严经，看这个毗卢遮那佛的医报正报，那不是修来的啊。那么这样的医报正报我们每个人都有啊，谁也不缺乏一点呢？啊，可是你自己现在为什么得不到受用？啊，你为什么有一时之累呢？啊，是你自己迷失了自信。啊，我们俗话说的，捧了一个金碗要饭吃。啊，自己虽有不知道用，我们的情形就是如此啊。为什么不能够现前，不能起作用？就是你迷啊。啊，为迷之所障碍了啊。破了迷执，无方大用啊，就在现前。啊，那么观世音菩萨见了信的菩萨，有这样的智慧的用，所以他才能教化随喜。 这个境界我再告诉诸位啊，我们自己在这一生当中能不能做得到啊？我相信大家对这个问题也非常关心啊。那么我告诉诸位，只要你真正把这个道理明白了，不怀疑了，相信如理如法的修学，这一生做得到。啊，做不到，佛就不说了。佛给我们所说的，都是我们一生当中决定可以做到的。啊，佛法里最难的理难明啊，啊，这个法门呢、啊，这个世间学说里都常讲的，智难行易，行不难，智难，啊，如果行难的话，你们想想，怎么能一生成佛？啊，成佛的确是一生，啊，善财是一生，华严经所说的龙女是一生，一生，法华经所说的这两部经，大家都称之为经中之王，都是一生的。你再看本经，啊，二十五圆通章。这二十五位菩萨他们的成就都是一生，没有说两生啊。可是你要开悟呢，那就不止一生了，这个麻烦就大了啊。开悟是机啊，仅一生成就啊。那么我们在这里啊研究过弥陀经疏钞，弥陀经疏钞里面给我们讲七日成就，所以你想你看这个行多快要把这个道理搞清楚，这个东西很难，这个走路一样，走路容易，认识路难啊。我们要到这个地方去啊，到某一个地方去啊，就在哪一个方向，从哪条路走啊，怎么走法都不清楚，这就很难啊。你要想走的时候到处去摸索啊，到处去探听，那不晓得什么时候能到啊。如果这条路的时候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啊，从这个地方起步走到那个地方，计算时间就可以达到啊，我有多少时间就能达到啊？确期取证啊！啊，佛法的行门都是确期取证啊，《楞严经》的修持方法啊，也是确期，《弥陀经》是一日到七日啊，《楞严经》里面是八十天到一百二十天，你看后面这个修行方法。啊，一百二十天四个月嘛，不长啊。啊，我们念书才一个学期，啊，四个月就成佛了。你看他们不难啊，明理难呐。啊，可是这个理呀，你怎么样你也没法子明了。啊，不要说我给你讲的时候你有困难。啊，释迦牟尼佛来跟你讲，阿弥陀佛来跟你讲，还是一样困难啊。难在什么呢？你自己的障碍你不肯打破，难在这个地方。而这种障碍是别人没法打破的啊。你比如你的贪心啊，你的嗔恚心，你的愚痴心啊，你的这个贡高和慢心，别人有没有办法把你去掉了？没办法了 诸佛菩萨对你也无可奈何，这个事情是你自己的事情啊。所以这个佛也在给我们讲，在修什么？修清净心。有了这些东西，心就不清净啊。我们在修行里头还增长这些东西，那就颠倒了啊！不是佛法里的修行，你天天起贪嗔痴慢啊，你增长烦恼，这世间人啊，学佛的人在佛法里头还天天增长烦恼，这不是糟透了吗？那么这就是我刚才说了，行门里头为什么只有一个修行人，不能有两个啊？两个修行人就有障碍，为什么？你就会起烦恼啊，起烦恼就是障碍嘛。啊，那么换句话，各位同学记住啊，二六十中六根皆除六尘境界，不生烦恼啊！二六十中你心里能够得到清净，这是佛法，这个就是你在菩提道中啊，你一生的成就就容易了啊。可是这个心地清净要在动当中去求清净啊，像六祖所说的，动中有不动，这样才是真正的禅定啊，这个才叫一心不乱啊。所以这个善财童子的修学啊，他接触的这个外面的境缘非常之广大啊，没有障碍，什么环境他都接触，他在那个境界里，那个动的境界里头，他自己心不动，如不动啊，像六祖在这个佛在《金刚经》所说的，不取于相，如如不动，所以他一生成佛啊。我们今天这个境界小小的动一动啊，这个自己就大动起来了啊。所以你一天到晚所修的啊，增长无明啊，增长邪见，增长烦恼，去搞这个东西啊。我们再不觉悟，还用这个方法来修学，你在修无量个阿僧祇劫啊，你还是今天老样子，决定不会有进步啊。以前人家说呀，过去有修行啊，一生总比一生要进步一点呢 啊我以前也听人家这么讲，也相信，现在我都晓得了，那叫方便说，不是真实说啊。哎，我今天跟你们说的是真实说啊。好，我们今天讲到此地啊。